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养 了几十二遍，白天晚上 酒吧里， 王大雷，这红衣服挺漂亮的呀。 嗨，吓我一跳，这不录像吗？ 这有什么啊？录像啊？ 怎么了？ 这 录像？ 怎么了？上节目啊？录像？ 录像？ 哎，录像为什么要穿这么正的红啊？ 录像的这个节目当中需要我配合，穿那么红衣裳。 哦。 是不是有些什么？你们又录制那个节庆假日什么春节节目呢？ 这上半年就录春节，我是去年播呀，我是明年播呀， 那就是 图吉利吗？ 对，过生日， 不是过生日，就是还是得讲那个民俗，讲那个喜庆，所以穿个红的。第一是这个色彩容易吸引眼球，让别人记住我；第二呢，显得好看。 哎，为什么一有喜庆的时候就穿红呢？ 哎，中国人这个热情啊，就从古至今认为红就是好嘛，兆头。 那你说那个过去， 这我 罪犯怎么都穿红的呀？苏三， 他是 窦娥， 他不是要出红差，他要留，你别往那上想 啊。对，你这么一说，那红勾， 那分打哪儿？打到卷子上是对。 那红的，你给我讲讲，就说红的它到底怎么就能体现跟吉祥，它是怎么对应起来 的？红 的 就是它象征火苗是红的，过去人火苗不是红的吗？ 火就是好的。 对，火嘛就是好事嘛。 哦，那个森林火灾什么的呢？ 那个当然不好了。 哦，那你说这个红的好是打什么时候开始就有这种观念呢？ 这我还真不知道，这我没追究过，不，我也没探讨过，没研究过。反正我觉得是有人类这个对那个火的那个崇拜，那个时候就开始。 你觉得是对火的崇拜是吗？不是对血的崇拜吗？ 反正是差不多，这俩都是红色啊。 你说它会不会还有一种是对太阳的崇拜呢？ 红太阳照边疆。 反正这是也反正是红的吧。 那你说这三个都有用呢，还是其中有什么是谁的作用最？ 你是非把我问倒了是不是？ 不是， 不知道。 哎呀，这个 我穿件衣服引发这么多的问题。 不是， 本命年。为什么要用红色来 辟邪呀？红的就是那个兆头，那个冲的烈，冲一下就避开了。 哦，辟邪趋吉，对不对？避灾，消灾， 消灾，惹祸啊，不，那个病祸， 年祸是不是？ 对， 你就够能惹祸的了。 你非招我， 你先说说这事儿吧。 哪事儿？ 这个，您看我截的这图，这红色的就穿着衣服胖的这个，谁是不是你？ 这怎么是我？我没去过这地方。 你跑一商场里面去了？ 不是我。这怎么？你这大长头发， 拿人家笔记本， 大长头发， 哎，这没注意啊，这是长头发吗？ 你光看身上不看脑袋啊？ 不是，主要是啊，他这一背影， 这个背影一看就是个犯罪分子的背影。 没听说， 你恰好找了这么一个作福于人民、鱼肉人民的背影。 我还蔬菜人民呢。 行，那我和小猪就踏实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事儿关不了多长时间， 不行，那我也不进去。我这人是个好人，不能有那个污点。 大磊确实穿红色好看，为什么？他长得相对来讲是一黄的，黄种人嘛。 你这话呀，虽然在理，听着别扭。 小花那就说你这个就像一丑橘， 我有这么寒碜吗？我还丑橘， 内心是甜的。 而且你今天去录像，特别有悲君跨。 哎呀，觉得 我穿红衣服背军挎， 活脱的圣女果， 走路圣女果。哎， 没听说你们活糟改。 好，这么一看，你跟这个犯罪分子确实区别越来越大了。 多新鲜， 有天壤之别呀！ 那你还说我？ 还是看咱们最爱的节目吧，看看这个犯罪分子到底怎么了吧。法治现场， 现在就给他听。 大家好，我是侯宝林，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 山东的一名女子在很多家医院、商场盗窃，她盗窃时被警方一眼认出。为什么警方能一眼认出呢？这里面必有缘故。 这还留扣子？缘故是什么不说了， 请看现场。队长， 干什么？ 队长，这就是当天的监控。这家商场呢丢了不少的笔记本电脑。 嗯， 这附近的医院、商场都发生了盗窃手机、电脑等等电子产品的盗窃。作案手法非常相似。我们高度怀疑是同一人使用相似手法作案。 你就串并案搁一块儿吧。啊， 串并案监控，您看，您再要不然看看。 哎，这个人很扎眼啊。这个女的穿着红衣服，这个着重调查一下这个人啊。你看大家伙在医院里，他怎么能穿红衣服呢？ 他又不是医生。 他虽然不是医生，但这穿红衣服去的也少。 医院里忌红吗？ 不忌红。哎，你是替他说话的是吗？我是直觉告诉我这人有问题。查。 哦，是直觉。那您就别跟医院扯在一起。 你明天就调岗。 队长，我查去。队长 查了结果没有？ 您这好直觉呀、啊！ 没有这么夸的，直觉太灵了。 直觉太灵了。 怎么了？ 经这一查，您别说，这个红衣服还真有问题。你看这儿，还有这儿， 再逗逗他吧。你看看，把他带回来，好好的问问。 另外，队长 啊，怎么了？ 您上回说的那个案子 啊， 也破了，也是他。而且我不得不说，您的直觉高度的灵敏。 高度了，还有一个。 对，您上回就指出了这个红衣服的人，我们一对，两个人是一个人。 上回就指出就没查出来、啊、 我们不是分一组二组吗？ 行， 就还是这女的。 行，赶紧带下来吧。 哎，您真是， 你再夸我会儿人就跑了。 好，出警。 就别嚷嚷了。犯罪嫌疑人姓什么？ 姓红。 叫什么？ 全秀。 啊，哪人？ 你们家的人。 我就问你籍贯、户籍所在地。 嗯， 哪儿？ 嗯， 东门。东门不行，我不知道哪儿东门，快说。你哼哼什么？好好说。 因为我下回不敢了。 你看看这回怎么回事。别哭。 队长，三组这边也来消息了。 什么消息？ 上回您那直觉，这回又 可是我没靠线索破案是吧？ 没有，就是您肯定，我觉得直觉的背后就是线索支撑，您只爱用直觉这个词儿。 你要不问我，我就不用了，下回。 也是他，同一的犯罪分子。 现在您和老实交代吧，一共偷了多少回啊？ 没偷过几回。 为什么要穿红衣服？ 这事儿也不光彩，我就想穿一红的，讨个吉利的说法， 你看， 走个鸿运。 你看，啊，这一个犯罪嫌疑人还这么封建迷信， 走鸿运。你走鸿运了，那么人民怎么办？啊，上海群众怎么办？ 消气。 街道这些正义的人们，他们怎么办？你说， 哎，怎么没话了？ 我被人民的正义淹没了。 最可气的，你在作案过程中神情自若，毫不慌张，你哪来的这个自信和底气？在人民财产受到威胁和损害这个大前提下，你哪来的这种、 小吴不用大前提，就问细节就行了。 你哪来这种心态？ 老实交代，为什么这么做？ 我不合群，家里人都瞧不起我，我就自己出来想独闯天下。待我事业成功、功成名就之时，我衣锦还乡，给他们来个瞠目结舌、措不及防，我好打一个翻身仗。 哇，这古书没少看。 但是你知道，你侵害的对象是人民的公私财物，人民的就有一定价值。 这是人民的名义吧？ 好，刚才的现场呢，大家看到了这位穿红色上衣的女子呢，正是盗窃十余次的犯罪嫌疑人。为什么穿红色衣服？穿红衣的原因就是为了平平安安讨个好兆头，每次作案都会穿一件红色的衣服。当然了，穿红衣不一定都盗窃啊，比如像今天我们的现场呢，电视台的王大雷老师，他呢酷爱穿红衣。 是，本命年。 那您来说说咱们怎么穿红衣走正路，您给大家讲讲您身边的故事。 行， 您自己的故事也行啊。 啊，就是早睡早起，五讲四美三热爱，谢谢大家。 好，那么继续请看我们的现场报道。下面这段报道非常的温馨。小燕、小仲两名民警那天啊，他们共同破获了一起盗窃案。其实呢，当天呢是他们的休息日，但是呢，小燕无意中发现嫌疑人的车辆，于是小仲开车跟踪，明确嫌疑人身份之后，两人在增援民警的协助下将嫌疑人抓获。破获的同时，又揭开了另外一个谜团。什么谜团呢？哎， 啊， 现在出来约会，你没跟同事说吧？ 你这约会这事儿，我连我爸爸都没告诉，我怎么能告诉同事呢？ 那就对了，那你妈呢？ 我妈我也不能说。 嗯，咱们俩这事儿呢，就是咱们还是 这事儿什么时候能说呢？偷偷摸摸的。 再等等，再等等，毕竟刚认识。啊、 怎么会刚认识？哎。咱俩毕竟一个单位，你说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你这么一说，这真是让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接你的话了。你也不要太心急啊。 不是，我跟你说，这个搞对象啊是光明正大的事儿，男未娶女未嫁。 不是，咱们一个单位同事， 我知道咱 同事，大家知道了，咱俩是情侣关系，咱们很多事情到时候多少会，人家是不是？ 是你不是一个整话都没说出来？ 不是，同一个单位里的同事这谈恋爱， 可不同一个单位里的同事 说闲话的， 就什么闲话？是，我知道咱们单位就你最漂亮，是吧？本来女同事就少。你别这么乐，别这么乐，你那一乐那本性就出来了，你知道吗？你克制一点，我没法跟你聊天了，这样都。 哎，那个你应该可以这么说，警花。 行，警花，警花，行了吧？我的烟警花。 哎，这个虽然你夸了我，咱俩这事儿还是不能让他们都知道。 哎呦， 我还是不希望同事们说一些闲话，或者给咱们工作上带来不便利的。 是是。能给他工作上带来什么不便利？ 哎， 怎么了？ 哎，你看那个人， 别看他，你咱俩搞对象，你看别人倒看我。 不是不是， 怎么了？什么不是？ 那人倒误车干嘛呢？是不是犯罪分子？你看在那 儿。哎，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 哎， 还喊一声，这砸石碑的。 毕竟是辆车，他也不是那么轻易的开了就走啊。 这怕引起别人注意。 哎。 哎，你别说这模样好像是个惯犯。哎， 你怎么看出呢？ 你天天在所里，你不看那通缉令吧？ 你是觉得像咱们资料库里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关了好几年的那个在逃人员。这样，咱们把这个照片偷偷照下来，然后发回局里查一查。 对，沿路跟踪，看他到底在干嘛。 嗯，你看看这人，这人跟企鹅似的，你怎么看？还挺警觉。 这还警觉呢？我这动静。足以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关注。 他要走，咱们跟着吧。嗯、 其实我还真是没有什么大的经历，我是警校学过，但是实战头一次。 丢了、 哎。 别跟太近，坠着。 他来洗衣店了。 那这可能要洗衣服。哎、 不，取衣服的。 那信息传过来没有？ 传过来了，说咱们增援警力马上就到。 太好了，等着吧。 那咱们是不是在这儿可以动手了？ 等着人来了再动手啊。 来了来了。 哪儿呢？我这都来了啊！ 别同时开， 一句没听清。那咱就在这屋里小，这好抓捕。咱们化妆等会儿，咱们进去吧。 嗯， 好。在这儿吧。 哎呀，喂、哎， 好。 我没时见过，说了吗？警校是学过的。 这下手可够狠的，你看到现在这没站起来。你看他还乐着。停吧，带走。 这个狡猾的企鹅， 狡猾的企鹅， 我是狐狸吗？ 他还有代号。 刚才咱们现场的报道呢，大家已经观看了。其实民警小燕和小仲俩人神秘在什么地儿，大家想必是看出来了吧？ 打这 边听听， 他们实际上是一对情侣，在约会的时候发现了嫌疑人。别的情侣约会都是看电影吃大餐，你看。这二位可不一样，俩人是一起擒贼。那咱们让他们的同事小王、小赵、小张、小李说说吧。 啊，他们俩搞对象我们不知道。 好好的约会改加班了啊！当然我们也盼着，我们盼着把加班改成约会。 哎，我也喜欢这个酒花来的。 哦，你也喜欢酒花来的？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承高速出京方向达岩桥路段有故障车，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提醒后车注意避让。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晨练和上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气温17到23度。今天早晨有轻雾，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在户外晨练。今天白天气温在16到3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早晨可以适当多穿点。今天白天晴间多云，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城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人 快乐大街酒吧里，考试这个事情啊，一定要慎重。 那考试还能不慎重？ 就不会写。 平时老说咱们审题时候要仔细一点， 哎， 其实我跟你说，考试仔细地儿多了。你带的是身份证还是医保卡？ 哎呦，这人心太大了。 哎，这点确实是得注意， 缺心眼， 因为很像，关键你搁一块儿，上面都有照片， 这倒是， 照片都一样的。 你万一你要是暂住证，也有可能啊。 对， 那笔有没有油？铅笔，铅笔没铅， 哎，铅笔没铅， 带管去的是吧？ 眼镜镜片掉了， 他们家就不能为他考试买点好东西吗？ 穿衣服穿反了，毛衣勒脖子， 公交卡没带， 这孩子注定 钱包落家了， 对，注定啊，这个不是考试的命， 直尺带成皮尺了，怎么做图？ 得拿胳膊肘子定位， 圆锥带成镊子了。怎么画圆？ 橡皮没带，带口香糖了。 怎么下咽？ 你先想， 你先擦子吧，先。 就没带手绢， 诸多的这种问题啊， 搁一块儿了， 这都是小问题。 哪是小问题呢？这人就怎么出来的？ 小花，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大问题了。 那这些还好歹能借借人家的用一下哈。 嗯。 大问题就是你走错考场了。 哦，我以为记错日子了呢。 哎，这也是大问题。 对，这是大问题。 走错考场有这么一个实事。河南有这么一个叫做郑州树清医学中等专业学校，在这个考点考试的，但是由于一时大意就跑到另外一个考点，可是名字上面你一看还真是不容易分辨，跑错的这个点叫做郑州树清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嗯， 你看基本上字儿啊差不了多少。 那应该去的地方是哪儿呢？ 郑州树清医学中等专业学校。 哦，一个是高等，一个是中等， 对， 它不一样， 数字也有点分别，但是那也是相近的俩字。 你瞧瞧， 两考点差了15公里，所以这考生呢跑到了错误的考点等，还不放啊？ 哎呀， 哎，他确实河南人啊，河南人。 这几个急得团团转， 门口还喊呢， 咦， 咱回接去吧， 咋还没考呢？ 咋回事呢？ 这都傻了。 怎么考立台偏？ 这么考立台偏，地儿太偏。 后来呀，接到通知了， 不许通知， 还有通知。 后来家长可能也给通知，你走错了，孩子，赶紧跟民警诉说。民警帮他们拦下了一辆过路的车，说明情况。对方呢协助就把这些孩子送到正确考点了。 这重要的考试，他耽误多长时间？ 啊，一门要缺了，你这一年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嗯，辉姐怎么跟家长交代呀？ 你说这话立太偏， 我这一年到头心情拔罐干， 考生们就为 按着吃和穿。 不换就别变了。 你要不相信呢，就往我这烤串看。 咱们的橡皮和尺子 全都带错了。 千真万确都是带错了。 啊 啊啊！ 这几位心够宽的。 所以啊，有的家长就乐了， 嗯， 知道踩点儿吧。 家长也是听着这歌乐了。 我们孩子昨天踩了点儿了。 我以为听着这歌踩点儿呢。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来街酒吧里，再来周姐 啊。 再来出去！ 您这句就不像我要出去，像轰我出去。 出去 啊！啊，出去啊！ 出去！ 早出去不如晚出去。 早也得出去。 怎么意思？这好像是我在这不受欢迎啊！ 哎， 正下雨了，早出去。 哦，那还早回来，您放心啊。 对， 带着伞呢， 回淋着。 这像是祝福我呢，还是诅咒我呢？ 淋着就坏了，人家。 好，您把坏了带出来，这个我带着伞呢啊。 慢点 儿，哎， 慢点呗。 不是要下雨，那快点，早去早回啊。 你说这天儿别那么着急下雨。 好，那对那对，嗯，别让我赶上。 好了，今天咱们也玩够了，回家吧。 快点的，玩得来。 您说清楚了，这个大阴天的没得玩就玩大雷是吧？ 玩玩他。 啊，是玩去、啊，不是玩去，办事儿。 算了，不玩了，走了，快走了。 老小孩儿， 车辆出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出站，请您注意安全。 这我就别追了，都出站了，等一下 呀。小伙子，小伙子，往后站，往后站。走、啊，电视台的。 哎，您好，您好，您好。 你也坐公汽车呀、 啊？啊，那这绿色出行这几天 排队， 还没解释完，白说了。 车辆进站，请注意。车辆进站，请注意。 大山快车啊，大山快车啊！还有两站到终点了啊！ 现在这个车快啊，几分钟就一趟。 你排队。 是，我这排着呢。 排队。翻卡，您翻卡准备好？ 准备好您放心。 得嘞。哎，这是电视台的，照顾一下啊。 这有什么可照顾的？车上的人还真不多。哎呀，我就坐这儿呗。哎呀！ 哎呦，上！哎呦，这点人多。 先生，您看 看。嚯！ 哎呦， 前面上车，后面下车，往前走。 小伙子 啊， 我有点晕车 啊，怎么？ 我能挨着这窗户坐，吹吹风吗？ 行， 谢谢你，好心人。 哎呦，我给您换个座，我就是好心人了。哎、来，您坐里头啊。哎，这是车上也是座够，关键是啊。 哎呦，热！哼， 这 哎呦， 这位这是 热，真热， 是真是热。 热吧，你也热吧， 我热、哦、 看你一块儿、也不小， 是， 哎呦呵，我这肚子没地儿搁呀，这玩意 儿啊，肚子没地儿搁， 哎， 放家里 呀，哎呀，哎呦呵，这都塌透，这劳驾闪车啊，劳驾让一下啊，哎， 哎呀， 哎， 得嘞， 哎， 嗨，这凉快多了，哎，小风嗖嗖的，哎， 这什么人怎么上车，那么背心脱了， 热，小伙子不是成心的。实在是太热了，你看， 哎呀，不， 你看脸上汗， 哎呀，别， 你看我这短袖，这汗能溅哪儿都是， 哎，就别甩了，您就，哎呀， 哎， 太不雅观了， 哎、 这个， 哎呦， 这男同志这个袒胸露背的， 哎， 这没法看，这， 哇， 不拘小节，我不爱看这，我往那边看， 哇， 还有鸭子， 哇。 哎呦，别，大妈，您别吐啊！你往那头，我别看这头了，我再吐我一身。 哇！ 上车怎么还带上带鸭子家禽上了？ 媳妇儿，你说， 这俩人没吃药吧？哎呦，这俩人， 老家开着窗户吧，这 大 牙，哇， 亲到韭菜了，这怎么着？哎呀， 哎呦，这热，嘿， 哎呦，这边不行，哎呦，这 四脖子汗流， 哎呦，这闷罐，光膀子这边亲，哎呦，不行，我这脖子这不好扭，往后看吧。 刚才这蛤蟆就在这儿。你看这孩子咳嗽，哎呦，多大岁数呛着了。哎呦，这，哎呦，我怎么坐这么一倒霉地方啊？哎呦，我这眼睛没处看。哎呦， 啊，哪位同志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啊？ 哎呦，大爷，您坐这儿来吧，快点来救救我哎，大爷， 哎，来喽。 下一站王府井。 哎， 到 了，不吃，儿子到了，到了，走，下车。 媳妇儿，媳妇儿，走，咱下车了。 下下下。 来，小伙子，喂，到站跟下车咱换一下。 哎呦，这大爷是姜太公诸神退位。 这位街坊，您怎么看这个车上的事情呢？ 车上的事情，我觉得是这样，反正那车我是不坐。 哦，您是说见着就当没见着？ 我哪句话是说的这意思？ 这位街坊，您呢？ 哎呀，这个我怎么说呢？像王大磊这一趟车上碰见的所有的事儿，他也是太奇葩了。我的意思，要是我碰见，我主动的回避。 就是对他们的尊重， 哎，是这意思。 哎，这位街坊你怎么看呀？ 啊，我不看。 娱乐七十二变，三人就是一台戏。大家好，我是单田芳。 快乐大街酒吧里， 哎，你说别欲言又止，行不行？ 求我们什么事儿啊？没关系，不答应，怕我们不答应你是不是？ 有个问题， 问吧。 90后跟50后差多少岁啊？ 那得看是九几跟五几。 哎，你比如说99年和50年的， 哎，这就是差了。49岁，应该是59年跟90年的差的最少，59年跟90年的 31岁， 31岁，41岁，对，对对对，我这账有点乱啊，31岁。 哎呀呀呀呀，我就说吧，小助手测到了吧，是不是算不出来他？ 哎呀，你，我觉得小花 给钱给钱给钱。 您俩拿我话赌来着？ 喂，不是。其实就10块钱， 那一分钱都不行， 你看 侮辱我这个智商。 王大磊说的吧，一分钱都不行，那咱这赌不算了，好不好？ 不行不行不行，5块5块5块，你来 5块，行，5块，就5块。 你们不带这样的，我这偶尔一算错， 哎呀，就让我们逮着了啊。 实际上我也能算对，我只要静心那么一掐就算出来了。 那我要不然我掐掐你？ 不，谁掐谁，我掐自己。 你算最大的是差49，最小的是间隔31。 嗯， 不 是49啊，还是49？ 49嘛，49干嘛呀？ 在这个区域内啊，你愿意吗？找个对象，跟你差， 找一个比我小49的，我倒是没什么意见。但是我还得再大几年才行。 对，你前得等呢，你 知道吗？对呀、 啊，你不如现在找个现成的。 不是，你得这么想，我50，他才1岁。 对 对, 对， 你这1岁我才有家底。 你娶他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可能 得60多了。 68。 对呀、啊，这没 六十八都不行。你叫你50时候他1岁的话，你可能得72的时候他才到22岁。 哎呦，你所以说 你熬到73，他就 84。 也往小了，既然这么还得等，怪麻烦的。你不如往大了想。 对， 往大了想。 现在王大磊是31， 啊， 找一个比他大49的是80。 哎呦，这个我再弄家去，这是不是得拿轮椅推家去？ 减点减点，你31，找一个比你大31的62。 嗯， 找个60的吧，60的。 不行， 60还不行吗？ 不行不行，因为现在65才退休呢啊。 59行吗？ 不及格。 干什么呀？ 就测试一下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在两性关系当中啊， 让你娶一个女孩，这女孩你选择，让你选择两个区间，一个比你大，一个比你小，你选择哪个？ 比我大还叫女孩吗？ 哎，没有结婚呀，人家 没结婚， 没结婚就是女孩啊。 在你25岁的时候， 没结婚60也是老太太，知道吗？ 不，在你25岁的时候， 啊，25岁的时候怎么了？ 让你选。 找比自己大点的 还是比 小点的？ 那小，那我找跟我差不多其实就行，但是最好是比我小。 比你小点了，三十了呢？ 三十了也比我小啊， 大点行吗？ 他要二十一，我二十，我还可以考虑。 哦， 二十二呢？ 二十二，二十二也将就，咬牙吧。 二十三呢？ 这勉强要这么说，你凑合吧。 二十四， 二十四， 年轻貌美，正当年，二十四， 也是哈， 是不是？ 我将就吧。 二十五， 二十五， 有事业了， 知性美，特懂事儿。 那也行，二十五其实岁数也不大。 五十二， 五十二， 功成名就了，半壁江山打下来了。 当然也还是有一个少女心的啊。 那还是让他自己留着吧。 哎，怎么清醒了？ 多新鲜！五十二差太多了，这个 多吗？ 多，我二十，他五十二。 反之，男的大点，女的小点，男大女小的这种情况下，你五十二了、 啊， 你找一个 二十五的 行吗？ 可以。我不介意， 这不糊涂啊？ 那当然了， 怎么你就行了呢？人家那女的 因为我五十二的时候，我年富力强，对不对？ 糊个房顶啊， 开个车呀， 换煤气罐 子，对， 垒个鸡窝， 还得要垒鸡窝换煤气罐， 火猪食， 我们家都没吐着天然气。 好了好了，那这么一个测试，就是说你们男的还是总的来讲是愿意找比基尼小的，小猪也这样的吧？ 大多数都这样，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大众心理。但是他就有另类的王大雷，你看看这篇文章， 嗯， 我跟小花赌这十块钱也还是有原因的。第一个是你数学不好，第二是 你心态不好。 我怎么都不好，我心态怎么不好？ 年龄这个区间太狭窄，打不开自己的人生。 就是的，你换一大战快车。 我怎么打开自己人生啊？五十二还打开什么呀？还打开？ 那五十二怎么了？办事的沧桑是不是？ 我听他给我讲故事去。他爱怎么沧桑怎么沧桑，我就怕他太沧桑了。 五十二， 那你五十二找二，我说你怎么怕自己沧桑了呀？ 那他乐意听啊。 哎呦，你也怎么乐意听呢？ 你也乐意听、啊。 你能想你二十年前的事儿吗？ 你有情，他有意，两个人甜甜蜜蜜 一起打拼。假设你是一个90后的小伙子， 雇员， 在一个饭馆里工作，他呢是这个老板娘，52岁了。要说你们俩搁一块儿，真看不出谁大谁小来。 不可能，这绝不可能。 哎呀，他倒是年轻， 哎、 你长得老吗？ 珠圆玉润的一个挺娇媚的中年女性。 再哎，你说了，再怎么着也是中年女性，我还是青少年呢。 一 脸的五线谱，也是满目沧桑， 哎，满脸的人行道， 一激动就流地沟油，看起来呢。也算是般配，特别是猛一打眼， 是有点打眼了，是有点打眼了。 哎呀， 那么在长期的生活当中，你们两个心里是越走越近，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啪，俩人都连上了。 小王也说了， 小王是谁呀、啊？ 你的那个好同事啊？ 谁？ 以前我们都管叫大姐，打您这令叫弟妹了，是不是？ 不是，我没占着什么便宜，我觉着。 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个店也就可以说是你的了。 啊、哦、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不是，人家俩不是为了店，人家就是因为感情好。 人家俩有我什么事儿？我突然间听明白了，人家俩感情好，那我干嘛要插一腿？ 随便问问嘛，如果你碰这种事儿，你能不能接受啦？ 我啊，他们这事儿我能接受，要说他们俩好我还支持。 好比你要是男方的妈妈， 儿媳妇比我还大一岁呢。 哦啊，他儿媳妇比你大一岁，大一岁大一岁吧，我倒是不介意啊，大点的像我一样照顾的照顾的好。 哎呀，王大雷，你现在思路有点混乱，你喝口水。 不行，我听着有点晕了，突然间。 你看你喝口水吧，你思路乱了，你乱了，你乱了，咱重新整理一下啊。 啊， 你现在是25岁 啊， 你媳妇今年是52岁， 嗯， 然后你现在是你妈妈了，你已经不是你了。你不是你现在是你妈，你妈呢比你媳妇呢小一岁。 哎、你等会儿，我再喝口水。 哎，再来吧，来重来，重来， 是吧？ 不是你呢，实际上是52岁，你现在呢找了一个25岁的伴侣。那么他的爸爸呢和你呢可以说是相差几个月，同年同月同日生。 相差几个月还同年同月同日生？小花，你这十块钱你必须得输给我了。哎、 小花，我们是怎么生的一块儿？ 他现在你假设你是他爸爸， 我是他爸爸， 我是他爸爸。 我是他爸爸呀。 那么你怎么看这段婚姻呢？ 我觉得这辈分有点乱呀、啊、 所以父母的话要听吗？ 那这么的话听不听就不吃劲了。 小花，你输我10块钱吧，你别跟他这掰扯了。 对，我还没闹明白我到底是谁呀、啊、 你现在又是你了。 那我谁是我爸爸？ 回去问你妈去啊。 其实这个事情啊，说起来挺简单的，只是我们把他的关系复杂化，是因为啊，可能在有些家庭呢，对这个年龄差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家庭观念上面就会起冲突了啊。那么徐州90后娶了52岁的新娘，引来了网友围观。据了解，这个新娘呢是在外地经营珠宝生意，新郎是她的员工，两个人在事业上一起打拼，后来呢逐渐产生了感情，直到90后这个小伙子娶了52岁的新娘。到这儿，网友们开始表示自己的观点了。有人说呀，两个人实际上看上去挺搭配的，看不出这么大的年龄差距，希望是一场关于真爱的故事。也有人说呢，是会不会重点是新娘在外地做珠宝生意呢？还有人说，哎，这男的长得可够着急的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大部分的网友还是表示了一种支持和理解，并说在真爱面前年龄不是问题，并为新人送上祝福。那么这件事儿，王大雷，已经经过一晚上了，你现在怎么看呢？ 我现在觉得我不是我爸爸。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高峰时段啊，殷小柱坐地铁，刚上这地铁就发觉，哎，好像踩人脚了。回头一看，嘿，旁边站一特漂亮的姑娘。哎呀，小柱当时的脸腾一下就红了，跟那姑娘说：“对不起，那个姑娘，我踩你脚了。”姑娘一听一愣啊，就听旁边一阿姨说：“小伙子，你踩的是我的脚。”小柱脸更红了，那个对不起阿姨，我踩错了。 养了半年多的鱼死了，王大雷特别伤心，心里想着一定要给他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唉，毕竟每天亲手喂他，真有感情。得，埋土里吧。可是埋土里吧，怕什么猫啊耗子吧，水葬吧。可是葬水里吧，又怕被螃蟹夹。再三考虑之后，哎，算了，办个火葬吧。于是呢，抱了柴火，打火机，可谁知道呢，越烤越香。哎呀，最后王大雷一想，算了，还是实葬吧。 小时候小柱啊偷了家里100块钱，哎呦，偷了钱这高兴，花了5毛钱买了一块糖，剩下的钱小柱想怎么办呢，这要让我们家知道，这还不得一顿胖揍。于是思来想去，决定剩下的99.5块给扔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向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愿